竟是国破家亡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辱。 文君。 恩师在狱中撰写的最后一份文稿，其中一半下落不明，这半部遗稿就是他老人家生前的绝笔了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 姑娘住的地方，岂能容你们男人乱闯？你懂不懂规矩？ 哼，老不死的跟我讲规矩。

过来的， 姑

正，你早归故土，以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。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奔去。花好似鸟